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《狄公案》作者无名，第58回，开战事，金城送命，豫官兵吴猛、王申。却说金城见狄公命他出马，虽将令箭领下，心下甚是怕惧，一人想到，我虽是个武职人员，补了这怀庆守备，无奈我不是个绿林出身，平日与武士家奴横行相等，尽是虚张声势，狐假虎威，哪里有什么本领。这个公明也是武三思沾寻情面，私自保奏，现在上阵交锋，岂不是自寻死路？欲想不去，又知狄公法令森严，不容推诿，当时只得披挂整齐，上马提刀来至镇上。李飞雄自从由太行山来此，虽则日夜攻打，因是胡世金严加防守，攻破不开。昨日听说京中大队前来，疑惑是武士兄弟的党内，遂命人到营中私探，回营报之，方知是狄公到此，正在诧异，现又见小军来报，说官兵阵前讨战。李飞雄听了此言，随即提刀上马，望众人说道，愚兄奉许大人之命于此要事，今日狄仁杰到此开兵，务必胜他一阵，方破了他的锐气，诸位贤弟可到战场一同看战。所有那朱砂骑洪亮、双枪将吴猛、草上飞王怀等强寇，无不齐声说道，我等在山杀人如草，绿林中谁不知我等威名？莫说狄仁杰是个懦弱书生，徒以亨文为上，他便是个三头六臂，亦将他杀得片甲不回。说着众人上马领命冲出本寨。李飞雄抬头看见是金城，连日见他在城上与胡世金把守，早已认熟在眼中，忙将马头一领，上前喝道，来者莫非怀庆守备金城吗？金城见他道他姓名，疑是武三思曾与李飞雄言过，说他在这城中为守备，也就答道，老爷便是金城，汝既知名姓，谅知我来历，今奉狄府之命上马前来与汝决一死战。李飞雄不知他说的暗话，连忙喝道，汝这无名小辈，既识君路，当报君恩，唐氏江山乃奴陵王天下，现为武后慌乱朝纲，宠婢小人，至将太子远谪，目下急思复位，整理朝纲，特下血书命本帅念社稷艰难，为此征讨。日前草诏在于兹，汝何不知顺逆，闭关自守，抗拒王师？此时大队前来，首先开战，来得好，本将不将汝分为两段，也不知俺手段。说着一个泰山压顶，当头劈来。金城见他认真杀来，往是个无赖出身，从不知阵前厉害，抬头一看，已吓得魂不附体，快将两手把单刀握定，迎了上来。碰上大刀，如同火炭一般，早将虎口震得尽裂，一时抵挡不住，把个单飞在空中，正要拨转马头落荒而走，措手不及，李飞雄一刀已砍于马下。贼兵一声呐喊，掩杀过来，幸得狄公手下人多，用乱箭将阵爪射住，难以上前。李飞雄得意洋洋，敲得圣鼓回营。且说狄公派金城出马，因他与武士一党，故用借刀杀人之计，命他身死。此时箭已丧命，忙传令赵大成、方如海。只听两边齐声得令，出来两人到岸前站下。此两人乃是高宗御前都指挥，平时力助战功，封为永胜将军之职。赵大成身材短小，相貌粗豪，手执两柄六角锤， 有万夫不当之勇。那个方如海也与他一般职位，手执一杆烂银枪，如蛟龙出水似。当时狄公说道，如两人就此出征，先将李飞雄负衣胜仗，挫了锐气，本院自有退敌之策。两人得令下来，随即披挂上马，到了战场，见李飞雄已经收队，只得到敌营前面高声挑战。双枪将吴猛正压着后队向前退去，忽听后面又有人来骂战，当即拨转马头，双枪并起迎将上来。赵大成见敌人来会战，上前喝道，贼将通明，本将军垂下，不打无名之将。吴猛道，俺乃庐陵王麾下富国大将军，帐前偏将吴猛是也，汝是何人？快通明来。赵大成喝道，汝这叛贼，敢冒太子之名，暗行诬害，勾结奸党，本将军乃堂皇天子驾下，巡抚麾下永胜将军赵大成是也。说着六角锤一分，用了个流星赶月，一先一后相击打来。吴猛见他来得厉害，双枪一举，用了个平身之力叛力格来。无奈赵大成乃是长征惯战之人，比这山寨强人自强胜百倍，两锤打下如泰山一般，吴猛哪里架得过去，顷刻满脸震得绯红，虎口流血不止，晓得不好，赶着连招带拖拖了过来，便想趁此逃回营内。谁知赵大成手段飞快，两锤见他招架不住，唯恐他逃走，敢将左手一起飞起锤头，摔过马来。吴猛正向前走，不防着后面来的兵器，只听咕咚一声，早把吴猛栽倒马下，再望那颗头颅已是脑浆迸裂。敌营见吴猛身死，众兵一声呐喊，各自逃生。赵大成仗着一身本领，腰动方如海，手提兵刃，杀入重围。两匹马如入无人之境，正是逢枪便死，遇锤即亡，顷刻之间早已尸骸满地。李飞雄自将京城杀死，正是得意非凡，忽听得前营有喊杀声音，赶着命人查问，谁知探军已到大帐，奉请主将出营御敌。现在官兵队里来了两员猛将，一名赵大成，一名方如海。吴猛与他交战，已死在赵大成手下，今已杀进营来，主将再不出去便到大帐了。李飞雄听了此言，大叫一声，无名的小辈杀了我山头将士。只听他高叫数声，跃马提刀冲出阵上，劈面见大成两人，也不搭话，刀锤并举，二马相争，一来一往，杀了有数十个回合。李飞雄渐渐招架不住，方如海唯恐让他逃脱，也就拍马提枪前后加战。李飞雄自知不能相斗，两手将大刀一举，用个横扫千人的刀法，将赵大成双锤掀开，大叫一声，本将军战你不过，休得追来。说着马一拎，落荒而去。赵大成恐他另有暗算，也就不去赶他，回转本营。此时狄公正在营前观战，见赵大成杀追贼将，得胜而回，当时进入大帐，记上功劳，向着胡适金言道，此贼本领也甚平常，若能设法生擒，方令太子之冤水落石出，但不知贼营前后有小路通行，并往他山寨上有必道可去。胡适金还未开言，早有马荣上前说道，这事大人不必过虑，小人疑惑李飞雄是一个三头六臂异样的强人，谁知是从前那个白鹤林的小李，不知何人为他起这绰号叫赛元霸。小人的出身大人无不尽知，此人与小人早年是一党，路道上买卖，彼此通行，明日带小人到他营中，如此这般套出他的真话，然后里应外合， 用计破他，易如反掌。狄公听了此言，心下甚是欢喜，忙道：汝能干成这事，不但解了目前之危，赐太子还朝，也当加恩升赏。可知此事关系国家伦常之大务，必设法将主谋之人访出，那时本院便可启奏了。马荣领命下来，一宿已过，次日改换装束，乃扮绿林的模样，由后营出去，绕上大道，然后向贼营而来。且说李飞雄败回营中，闷闷不乐，与洪亮等人说道：余兄受许大人深恩，又奉五皇亲重托，着我干出这事，满想富贵功名从此发达，谁知今日初次开兵，虽将京城杀死，我处一伤一无猛，余兄又打了这败仗，官兵主将又是狄仁杰前来，此人足智多谋，从前做县令时并访出许多无头案件，此时掌这大权，手下有许多精兵猛将，我等何能与他对敌？虽成吴许两大人重用，设若失败，岂非是画虎反类犬？洪亮道：大哥何必多虑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赵大成虽是勇猛，明日我等并马出营，用个车轮大战，哪怕他如天神的手段，也要大败亏输。众人正在帐中议论，忽见小军进来报道：外面有一好汉，自称马荣，说与寨主从前在白鹤林交好，日前访问寨主，在太行山聚义，特地千里相同，到得山前，闻有提兵到此，因此来营求见，请寨主示下。李飞雄只恐营中将少，没有能人，听说马荣前来，连忙道：此人与俺自幼的好友，他此时前来，正好助我一臂。随即起身，带领众人接出迎来，抬头向前一望，果见一人短领窄袖，原色乱的短袄，排门密扣，铺列胸前，两腿原色丢裆叉裤，铁肩快鞋，头戴一顶英雄巾，一朵红缨托于脑后，肩头背着个小小包袱，腰间配了一把单刀，飞羽轩昂，正是马荣到此。李飞雄高声叫道：马大哥几时到此？小弟接驾来迟，望起恕罪。马荣见他出营，也就上前答道：贤弟名亨利达，掌此兵权，曾记白鹤林旧交吗？李飞雄哈哈大笑道：自从别后念念不忘，今日相逢实为万幸，且请入营畅叙。说着要马荣进入营去，一同到了大帐，见礼坐下。不知马荣此来能访出实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58回完。